姓花。 哎，不不不，大哥，那不缺钱 啊，分开去拿着吧。哎，你吹的是啥乐器啊？哦， 苇子哨。 哎，好听。哎，来一把。 谢。 八戒，拿几种易拉罐来。 八戒。我就核桃， 小弟， 嫂嫂，你认错人了。既然你叫我兄弟，干脆我就认你个姐姐吧。 兄弟， 姐姐。 我是八姐的丈夫，叫程坤。 姐夫。 啊，好好，哎呦， 既然咱成了亲戚了，我就把俺家的情况向你们汇报汇报吧。 到底夫民政策为力大，俺家一年啊大变化，收音机里的信息，啥区域重要才是好办法？村里从农学院请来的老教授，把俺种了几个黄芪金瓜，都只为俺山高水长土地好，当年就丰收发了家，一家收入一两万，小山村吧。 姐姐，我过得很好，你就放心吧。 好啊，很好啊。 姐夫，你家过得咋样啊？ 靠新政策发家致富，家庭生活现代化。 姐夫，姐姐，我走了。 哎，兄弟，吃顿饭再走吧。 哎，不不不不不， 长明， 八戒，你认错人，认错人了。你得发烧，走，快回屋吧。

我把你从家抱到贵州路，五岁给你定了娃娃亲，你是全村最听话的好闺女啊，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来呀？ 你是真正的 丈夫，你又苦了你 你瞎说！皇上他的罪，大乱他的罪，法庭，你给我跪下！ 爷爷，你别动手，消消气，孙女有话对你提。山外人家住着高楼成天梯，夏天有空调，冬天有暖气，走路坐汽车，说话用手机，做饭用微波炉，洗澡用桑拿浴。电冰箱消毒柜洗衣机，五岁的孩子玩电脑，三岁的娃娃学外语，看一看比一比，人家是天赞之地。爷爷爷，你听仔细，信息时代你还搞封闭， 你还搞封闭， 你逼着叔叔娶他亲侄女，妹妹嫁给亲哥哥，落地时瘸子下子一婆婆夜猫子坐上小山雀， 夜猫子坐上小山雀。 我的爷爷呀，你的祖宗是今天你自己受害，不知觉你自己受害，不知觉。 熊毛病啊！ 前面 啊，上前面，八戒偿命丢弃的是不合法的婚姻。八戒陈坤 ， 陈坤登记结婚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，我们大家都要支持他。宝爷，你对象叫啥名字来着？ 他叫张大山。 宝爷，大山同志是自由恋爱，谁也管不着。你们俩想好了，明天我就给你开婚姻登记介绍信。今后谁再搞近亲结婚，我这个当村长的就不干。陈坤同志， 哎， 你把你那个想法给乡亲们说说。 好啊，乡亲们啊，我和八戒商量好了，要开办一所技术工人学校，年轻人啊可以学司机、缝纫、纺织。根据八戒提议啊，即使村里去学习，可以全部免费。 好了，多好的人呀、啊！咱要是像人家这个素质，那早就提高了。那铁石村除了咱俩的大学生，你们高兴，我也光彩啊！我还忙着呢。 谢谢村长， 谢谢村长。 哎，不鞠躬了，都好好过日子吧。二位老妈，咱们走。 把那个叫陈坤的外乡人给我赶走。 老大爷，你看

心我老无话就细细想嘞来一我句句言语刺痛他，我提了心上难为准他愿明不是大话，终于你儿我先不听，把妻子儿女一笑忘 想想三丁，浪荡子的生活好像真安静，交际花小巴黎，老头儿身边多的是亲人，岁数养的腰，芙蓉养的脸，一枝花粉长得没有影，要你晒死不落，爱是家个避难开，多的美女呀便宜，我在迷魂城里做神仙，我以为这是花花好世界，哪知道被杀人血不瓦解，到后来我头七十八没有钱，那当户谁把心上病，千种妩媚一边人，一张笑脸变恶脸，从此踢出大门外，我到此两心谁发言。 Hey. 天神真光明，我满腔热血难拔起一片沧桑没法医，父女俩相依为命，同饥苦流落在街头，谁人惜？孩子患病在路旁中，无依无养太寸心，墙草飘为的是孩子病，无意中重逢好年轻，你应该骂你骂我此生以外无车行，是他们母女总团圆，早归宿我转身到这里，江太官终身伴我长生态叹破，谁谁我把我正路为第一，全人模样浪荡子，去年野花被神秘，全人模样浪荡子，都不害人知识的，全人模样浪荡子，鸦片都品味葬送你，穷人模样浪荡子，老李混日木头鸡，穷人模样浪荡子，血浆挖到当自己，穷人模样浪荡子，夫妻恩爱要珍惜，穷人模样浪荡子，孝敬父母需牢记，穷人模样浪荡子，真心好话与是非，穷人模样浪荡子。 刚才是赵志刚演唱的《探终点》，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《哭牌》。 对呀、

意。 早知道皇上 边种着边自然成真。红树家长人生风，还接着做把你到真。为了风路飞，千般地不归人走，王子良言快不尽。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原是我也是三两银，王有娘子来管事。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是难忘我两女事。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，今在你难猜娘子心不是。 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，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了。 听众朋友，越剧引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